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八集。小孩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伸出小手指跟他勾了勾。这片就俩银行，边南带着小孩进去问了，没有400的钢镚，凑了半天只凑出200的。边南帮他把钱放进了存钱罐里，又晃了晃。 就这么着吧，你哥不至于打开帮你数吧？要他真打开了，你就跟他说你拿了200去换成整钱了，懂吗？ 嗯，谢谢哥哥。 行了，快回家吧，以后别再弄个什么强动树动的往里藏了啊。 嗯。 小孩抱着存钱罐扭头就跑，跑了几步又停下了，跑回了边南身边。 哥哥，你给我留个电话吧，我有钱还你了就打电话告诉你。 边南从旁边商店里借了支笔，把电话号码写在了小孩的手上。小孩一路跑着走了之后，边南伸了个懒腰，之前郁闷的心情因为这事儿缓解了不少。他拿出手机给万飞打了个电话。 你在哪儿呢？ 在家呗。你晚会了？怎么这么快啊？ 约个屁的会，你出来吧。 行。 边南和万飞出门一般就三个目的地，网吧、饭店、电玩城。平时在学校翻墙出来的选项只有网吧和饭店，所以周末他俩要是一块出来，就会在电玩城泡着。万飞坐在游戏机前，听完边南的简短总结之后有些诧异。 秋意认识边心雨？靠，他俩居然认识。 嗯。 他会不会把你妈的事儿告诉秋意啊？我觉得他肯定会说。 估计会。 真他妈见鬼了。这要换个人也就算了，偏偏是秋意，这要是让他说出去了，要不今儿晚上咱过去趁热揍他一顿得了。 边南笑了笑没说话。晚上他俩吃完饭之后，边南拉着万飞继续泡在电玩城里，快10点了才打车回了万飞家。万飞几次提议去饭店蹲秋意，边南都没表态。虽然他跟秋意肯定没完，但如果边心雨真说了，他在这个时候去找秋意麻烦会显得有点蠢，再让张小荣认为这是因为他，就更蠢了。况且4月还有比赛，他不想在比赛之前惹出太多麻烦，反正潘逸峰肯定得为他的下巴报仇，自己可以先看看戏。回了学校没几天，边南就在食堂看见了潘逸峰，下巴还包着，这地方伤了连藏都没法藏，老远就能看着。对于潘逸峰这种一直坚信自己是体校旗帜的人来说，简直丢人丢到家了，对谁都没好脸色。边南的伤倒是好得很快，训练什么的都恢复了正常，不过老蒋明显给他加了量，本来1周2次大运动量的素质训练变成了3次，技术训练也增加了，光一个高压球都能练得边南腿都发软。边南身体素质一直很好，平时的训练他顶多觉得有点累，但现在连续2周被老蒋折腾的训练完了饭都吃不下，只想喝水。晚饭吃不下，可没过一小时就又饿得两眼发绿了，食堂已经没东西吃了，但他连翻墙出去找东西吃的劲儿都没有。 我感觉我要饿死在床上了。 想吃什么？我出去帮你买。 什么都行，能吃就行。 要不我一会儿上网回来给你带吧，我担心小飞飞又挂墙上了。 滚蛋，等你回来都明天早上了，边南都得饿成标本。 宿舍的人都出去了，边南拿了耳机塞上躺床上听音乐， 听了没两首就关掉了。肚子叫的声音都快盖过音乐了。他坐起来看了看时间，半小时了。他皱了皱眉，学校周围全是吃东西的地儿，连小超市里都能买着面。万飞这去的时间有点长。 又被逮了？还是被人找麻烦了？ 边南活动了一下胳膊，下床套了件外套出了宿舍。现在天气稍微有点转暖，各路人马就跟发了芽似的，特别朝气蓬勃。体校和航运的小冲突时不时就来一次。就万飞那种一打架脾气比谁都火爆，还打死也不逃跑的劲头，边南有些不放心，出了宿舍楼悄悄往围墙边走了过去。这个时间学校里人不多，有积极一些的在教室晚自习，偷懒的就回宿舍享受人生了。边南先看了看围墙那边，确定没有人被挂在钉子上，然后往四周瞅了瞅，准备助个跑。平时出去他不需要助跑，到墙边跳起来，手一攀蹬两下就能出去。但今天太累，他怕自己会一脚蹬空啃墙皮上。助跑了几步，他蹬了一下墙，手扳住了围墙顶上。往上探出去的时候，他听到了墙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有人往墙边跑了过来。随后就听到了万飞的吼声，声音离这边还有一段距离，但听得出中气特别足。 跑你大爷！ 万飞， 你…… 没等他开口问是怎么回事，紧接着就看到一个身影猛地跃上了墙头。 我靠，谁啊？ 边南吓了一跳，压住了自己往上冲的惯性，以免自己的脸撞着人腿上。翻上墙的这人一条腿已经踩在了墙头，听到他声音似乎也吓了一跳，身影顿了顿。这一瞬间边南看清了这人的脸，居然是秋意。他顿时感觉一股血冲上了脑门。 靠！ 虽然边南现在的姿势并不是太适合发起进攻，但还是松开了攀在墙上的左手，就往秋意腿上抓了过去。秋意迅速收回腿，躲开了他的手。在他准备跳下墙堵人的时候，秋意从墙头上跳了下去，胳膊猛地伸了出来，砸在了边南脸上。边南来不及避开，被这一膀子直接从墙上砸了下来，背向下重重摔在了地上。秋意觉得自己今天就不该跟人换班。下月初是秋燕生日，虽然时间还早，但他想抽空先去买个礼物。所以同组的小姑娘说要换班的时候，他就同意了。想着买完礼物正好去饭店。从学校出来的时候，申涛还想跟着，秋意没让他一块。体校的人这会都刚训练完，吃饭的吃饭，休息的休息，应该碰不上。结果刚走到公交车站，就碰上了潘逸峰。看到潘逸峰从旁边的奶茶店里冲出来的时候，秋意在心里骂了一句： 这也太执着了，拿出这劲头去追姑娘，早让人逮派出所去了。 潘逸峰就带了三个人，如果有准备，秋意也未必会吃什么亏。但今天他空着手，也不想浪费时间，于是选择了跑。跟体校生赛跑，秋意没什么优势，他边跑边飞快地往路边扫，想看看能不能找到板砖木棍什么的。不过没等他找到合用的东西，万飞从左前方迎着他冲了过来。 靠！ 秋意的路被断了，只得转身两下登上了体校的围墙，打算先翻进去再想办法脱身。在墙头上跟边南面对面的撞上，实在有些出乎意料。 在眼神交汇的一瞬间，他甚至考虑过要不要嗨一声。不过翻围墙这条路要再被边南给堵了，他今天会有麻烦。边南的姿势不太有力，秋意跳下去的时候带那一下没用太大力气，但落地的时候还是听到了边南摔在地上时发出的闷响。他没回头看，直接往体校操场那边跑了过去。穿过操场，翻出围墙，就是一条小街，很黑，而且地形比较复杂。从小街穿出去，回到航运后门的时候，身后已经看不到追兵了。他给申涛打了个电话。 哎，把我自行车骑后门来吧。 让人堵了？我带人过去。 不用，没人了，赶紧拿车出来，我还要买东西。 挂完电话，秋意摸了根烟出来，刚想点上，班主任从后门走了出来，看到他手上的烟就停下了脚步，也没说话，就盯着他看。秋意笑了笑，把烟放回兜里。班主任走开之后，申涛带着几个人推着他的自行车从学校里出来了。 你是不是去体校那边的车站了？ 啊， 要不…… 申涛还想说什么，秋意没等他说完，在他肩上拍了拍，跨上车就走了。万飞翻墙跳进来的时候，边南正好从地上爬起来，俩人没顾得上说话，蹦起来就往秋意跑的方向追过去。但一直追到那边围墙也没见到人，边南相当恼火，对着旁边的树踹了一脚。 我靠，靠，人呢？ 跑了呗，您再跑慢点，带仨金全都闻不着味儿了。 你怎么说话呢？ 我怎么说话？我这么说话十几年了，你第一天认识我啊？ 靠， 你没完了是吧？ 想打架？要不体育馆等你们。 挨了一拳的是田径班的周伟，踉跄了一步，瞪着边南还想扑过来，被潘逸峰拦住了。潘逸峰跟边南的关系算不上好，一致对外的时候还成，内部斗争也就能维持个表面和平。边南犟起来软硬不吃，不过让秋意冲进体校转了一圈还跑了，这种丢人的事就算再想找个人撒气儿，也不能冲着刚还帮了忙的边南。两边都没再说话，沉默了一会儿之后，边南拉了拉万飞， 走。 你看着吧，以潘逸峰这尿性，咱三天之内一准得有麻烦。老子今儿就不该学雷锋做好事去帮着赌秋意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躺宿舍蹲边的吗？怎么跑出来了？ 你都一去不复返了，我不得去看看啊？ 我碰上徐蕊就多聊了两句。哎，对了，这牛肉粉被我拎着跑了一路，估计汤都没了。一会儿你兑点开水，放包方便面调料，凑合吃吧啊。 嗯。 你没事吧？ 嗯。